据南朝鲜报纸《劳动与世界》报道，由南朝鲜的民主工总下属公共女术工会、卫生保健医疗工会和韩国工总下属公共工联、公共联盟、金融工会组成的两大工会公共部门工会共同对策委员会6月7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予以警告说，如果当局不停止对工人的强制解雇，就会开展大规模总罢工斗争。